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我叫严瑞环，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洪都中山庄制作技艺传承人。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前方到站是天安门。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每天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都会看到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画像中毛泽东身着浅灰色中山装，这样的中山装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公开场合的必穿服装。他们的中山装是由位于东郊民巷的洪都服装统一定制的。历经百年历史，岁月流转，洪都已经成为保存中山装传统制作技艺的唯一一家服装企业。2007年6月，洪都中山装制作技艺进入第二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严瑞环正是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一期非遗时光节目，北京电台记者郭峰带着您跟严瑞环一起听听中山装的兴盛与沉寂、传承与守护的故事。东郊民巷全长3公里，是北京最长的胡同，以前因为列强使馆区而闻名。新中国成立后，洪都服装也成了这条胡同的名片之一。人民共和国初建，当时好的裁缝几乎都集中在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了向世界展现领导人的形象，周恩来总理从上海调7家服装店进京，这便是洪都的前身。 中央办公厅有一个加工部，等于这么组装了一个服装厂，就是迁京过来以后，高超的这种技艺老的师傅带到了北京，为中央首长服务，为外交官服务，其中就有我的师傅田阿童师傅。 严瑞环的师傅田阿童，江苏常熟人，从上海到北京完全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在上海，他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有名的裁缝师傅，但是到北京后，他却得以进入党中央的所在地，先后为4代中央领导人做衣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山装，甚至毛泽东的最后一身中山装也是他的手笔。田阿童师傅和领导人的这种渊源，也让洪都蒙上了一层华丽的面纱。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因为毛泽东，西方人都把中山装称作毛装，但它最早的缘起则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 在简便易服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参照日本学生装、南洋华侨文官服和西服等制服，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亲自设计并由洋装裁缝制作了一款新式礼服。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关于中山装有这样一段， 对不对？对，您看您上面这个兜吧，这儿也是，这儿也是，那么多的兜，您要去变魔术啊？ 庆林， 你看我自己设计的衣服怎么样？ 很新颖吗，孙先生？ 你们两个给这个衣服起个名字好吗？ 孙先生，这件衣服真的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那当然是了。 那我看就用您的名字命名好不好？就叫 中山装的由来呢？社会上呢也有几种说法，其中大多数民众认同的就是中山装呢是由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孙中山先生把的衣服设计到四个口袋、关门封闭的领子，袖子上呢等于钉三个扣子，对这个封建规章的这礼仪比起这些东西，脱掉长袍马褂，借鉴吸收了呢欧美的一些个东西，生产元素也好，是款式也好，但是更重要呢是用了咱们民族的东西，手工的这东西，最后融合于中山装上。 中山装后经反复修改，最终形成封闭式小翻领、袖口边三个扣、四带五扣的上衣样式。这个样式和几个简单的数字可大有说道。 做了第一件以后，孙中山穿上又进行了一些个改制，比如原来可能是七粒扣，后来最后调制为五粒扣，四个口袋代表礼仪廉耻，前边这个五粒扣子，孙中山呢倡导呢五分立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子上的三粒扣子又代表那个三民主义，当时的中山装呢不破缝的，这个代表呢国家的统一，另外一个领子呢翻的关门铃，代表呢治国严谨，还有咱们的这个口袋呢带盖呢是带尖的倒笔尖，那个寓意呢也是以文治国，这个中山装经久不衰，包含的内涵可能跟它这些个都有关系。 人的衣着穿戴在中国文化中向来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所谓衣冠之制，周易中说皇帝尧舜垂衣上而天下治，是说圣贤们通过制定衣冠制度，将礼仪规范告示天下。简洁实用、寓意丰富的中山装诞生后，受到各类人群欢迎。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和后来成立的共产党都普遍接受它。 毛主席好，毛先生好。 电影《建国大业》有这样一段： 今天两位都穿了中山装。一样的着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中山装是民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着装，中正迎候毛先生莅临陪都，自然要穿中山装以显庄重。 毛先生，你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原因很简单，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国共两党继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钵。中山先生的传人都穿中山装， 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军装，什么学生服五花八门的吧都要去提议，但是呢既要展现咱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又要就是适宜当时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状况，在穿着的这个方便的程度啊，观瞻的这个程度啊，所以呢还是最后就是采用孙中山这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是喜欢中山装，中山装蔚然一时，成为上自中央领导下到普通民众的共同爱好。在洪都公司大堂内，橱窗里放置着洪都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严瑞环的师傅田阿童为这件中山装做了重大的改变。 主席魁伟高大，所以呢师傅呢在领子上给他做了那个改良，把它这个领子前面这个上畔加宽，这样呢更符合这个毛泽东主席的这个体态。 田阿童等师傅近距离接触中央首长需要严格保密，因而略有几分神秘色彩。 他们通过目测为毛泽东量体裁衣的经历成为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 1956年办公厅警卫接我的师傅吧，田阿通师傅到中南海书房，那时候呢主席等于特别忙，就是当主席要做衣服的时候，说晚上已经11-12点钟了吧，不能近距离的去亲身的去量主席这些各部位的尺寸，说等于是目测，等于有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 毛泽东身着改造过的中山装在八大亮相，令海内外瞩目。毛主席身着这件中山装的标准像还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被张贴在亿万寻常百姓家中墙上的醒目位置。 当时师傅又美美的跟我们这些个徒弟讲这一段的时候也是非常自豪的，当时我们就特别仰望，又我的师傅给毛主席做过衣服，就下定决心一定好好学。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开始了为期75天的出访14国之行。 每逢重大场合，国家领导人和外交人员都格外偏爱中山装。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特别要求中国代表要穿着中山装。洪都接到了为代表团成员制作服装的任务。 当时哎，轰动那个在场，整个是中山装那个在场的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中山装作为服装的功能已经被弱化，而它隐含的政治意义却被强化，它成为革命进步服装的代名词。上世纪60-70年代是中山装真正普及的年代。 那时候男士就是中山装，然后有些从部队改良的那个军便服。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选择越来越丰富，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度淡出了时代舞台。 服装品种越来越多，对舶来的这种西装啊，还一些个就时尚的元素啊，也不断的对咱们国家的这个服装呢，既是一个推动，也是对咱们这个等于有一个压力。所以呢，中山装当时呢只是作为外交官使节去穿，就是平时呢可能就穿的少一点，而且呢这穿的这个人群的范围呢有的是中老年居多。 时光流转，中山装走下神坛，也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在强调个性的年代里，中山装太过于大众化，洪都对中山装的传承格外重视个性和创新。 这几年我们这个高级定制的这个数量来看，我们的青年装中山装是在上升的趋势，我们就是这一天10几件中山装在生产，民族的东西还是永久不衰。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那就是我们的裁剪师傅朱英伟师傅。 现在 这个师傅就在进行裁剪。你看他 和现如今的生产线流水生产不同，中山装制作技艺的核心要领可以用量身定做、一人一版、手针缝制来概括。 怎么系上就恰到好处？哎，远了这领钩这中间露着，你近了它没准又要搭上。哎，你怎么做到恰如其分的一系上严丝合缝？它都是用毫去计算的。 中山装有40多道工序，大致可以分为量体、剪裁、试样、定样、缝制、检验6个环节。 我们这个袖子它在用手去上，这个是在做领子。你看我们都是手针，你看现在车工漆完了，这不是那中山服吗？ 对， 他要把这个衬去附上。 另一位传承人蔡金昌也介绍说， 中山装工艺上呢，主要在领子和口袋上。作为我们洪都呢，做这中山装口袋呢，和别人不太一样。注意的话啊，有的做法它是扣好漆上去，它那个明线啊，0.6的明线，那个边你会掀起来。啊，我们不是，我们从里边掏着， 转着做，有一道线在里边藏着呢，哎，它很实，哎，这个难度比较大。领子是这样，因为领子它中山装它涉及到这个立领啊，外头有一个翻领，不能翘，你一定要让它有一个里外拥，让它稍往里扣一点，穿起来以后它那个领子非常圆顺那样。 制作中山装，量体、选料、裁剪、缝制等全套工艺，需要由一位裁缝负责。样样精通的裁缝，自然要求就极高。严瑞环21岁进厂，到现在38年了。他谈起自己最初学艺的经历，十分感慨。 在1980年的时候，就跟着前辈田阿童那师傅系统的学习中山装，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呢正式拜师。当时年轻，我们做了一件中山装，师傅呢反复的让拆，反正心里就不耐烦，就觉得我都挺好的了，你还让我拆。在下班的时候呢，心情都不太愉快，甚至呢就没有回家，结果还把脚崴了。在第二天的时候，师傅找到我，后来就说，小严，说咱们这是学习技术，就要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当你一旦自己掌握了技术，你回头再看你做的服装，你就能看出问题来。 在师傅手把手的教导下，经过五年的刻苦努力和磨练，严瑞环能独当一面。 90年初左右的时候，有一位首长做了一件中山装，当时师傅就说了，这个料子很薄，不是特别好做。等一年多以后，衣服呢又拿回来，要放一点肥。拿过这件衣服的时候吧，这衣服跟当时就是交出去的时候要丝毫没有变。当时师傅就叫我说，小严，这中山服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人已经不多了。说实话，师傅的一句认可要比任何的认可都重要，因为师傅是不经常去夸人的，觉得掉掉眼泪又都特别的值。就是这句话，就是严师出高徒，在我身上我觉得特别有体会。 2008年，严瑞环成为新一代中山装技艺的传人、导师带徒，是洪都中山装技艺代代传承的重要方式。 就说去学这些个不是那么简单。当初我学那个这个手工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小布条，就是这么去练。你知道我们原来那个针还不到3厘米呢。 因为做服装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啊，要有那坐得住，要有那种踏实劲儿。有一些东西是要感觉的啊，最简单的。 严瑞环认为，中山装的工艺代表着民族服装传统手工的一部分，除了守护，还要代代相传，不断创新， 推向更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国民。不是说让老人去穿这些个东西，这中山装让你们也去，又去欣赏，去爱它，去让你们穿上。所以呢，就在它的这个设计上，等于这个修身上，洪都又做了创意。比如就说把背缝破开以后更加修身，而且前身呢又参考了一些西服的这个裁剪方法，袖口瘦一点。另外一个呢，就说现在这个面料也可以变，质地柔软，弹性又比较好的，穿上呢既挺阔，而且呢更可体。 蔡金昌也有类似的观点， 用一些现代的新的设备这样来结合。你像我们制版，这版我们都用 CAD， 是不是都电脑来做这些东西？哎，不是说传统还手工来画，不是这样。现代的设备，加上我们传统的工艺，有一个结合。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在着装风格多元化的今天，中山装也许很难再现往日的辉煌。但它内在的美学价值和精神内涵会使它经久不衰，它的不断创新也使它在市场上有了更多活力，它总在以不同的经验形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

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河北作家李春雷讲述的河北赴灾区的一批志愿者的故事，同样令我感动。5月12号发布了地震消息后，13号我们河北团省委就已经开始启动了紧急援助灾区的预案，并于当日将30万元的特殊团费打入四川团省委的账号，同时发动本地的一些青年企业家紧急捐赠了80万元的麻醉药品，火速运往灾区。考虑到受灾地区急需医疗救护，我们开始酝酿成了一支医疗志愿者服务队。从组织、召集、报到到准备妥当，我们只用了一天时间。14号夜里就准备赶赴灾区。我们这支以医务工作者、骨科和外科大夫为主的医疗志愿者团队于15号凌晨到达成都，当天下午就到达了抗震救灾的最前线，绵竹市遵道镇黄金村。河北省青年志愿者抗震救灾医疗服务队的领队，河北团省委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主任邵连民同志向我介绍着他们这支志愿者团队的基本情况。我问，我听说你们河北队是第一支到达现场的共青团志愿者队伍。何止是第一支到达的队伍，我们还是在全国共青团系统中捐赠第一笔特殊团费、第一批麻醉药品，同时也是第一支救援服务队和第一支心理治疗服务队，在团组织中创造了5个第一呢。谈到这些荣誉，邵连民晒得黑红黑红的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笑容。这支由12名医务工作者、2名媒体记者、一名后勤人员以及领队邵连民等16名勇士组成的队伍，带着河北人民的嘱托，带着广大河北青年志愿者的问候，扛着河北志愿者的旗帜赶到遵道镇黄金村的时候，是5月15日17时。当时天还没有黑，受灾场面的惨烈使队员们都震惊了。成片的废墟上，一具具血肉模糊的遇难者遗体和散落各地的残肢断臂，构成了一幅地狱般的画面。一些老乡的手被砸烂了，五根手指的分都分不开，有的腿被砸平了，成了一张肉片，有的孩子眼睛里流的是血，哭都哭不出来。老乡们的目光是空洞的、恐惧的，神情紧张焦虑，心思很重，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惨烈恐怖的气氛。这种气氛把队员们都传染了，一个个显得高度紧张。可想而知，在这种破坏力面前，人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助，老百姓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邵队长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们刚到，情况还不熟悉，当地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都罹难了，现场比较混乱，当地的基层组织正忙于自救，根本就顾不上与我们沟通。我当即决定要立即把抢救伤员、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他们通过走访和排查，以及对村子周边散户居住的询问，了解当地的伤亡情况。他说，当时这个村子里至少死了1000人， 而且还有大批不同程度的伤员。邵队长痛心地对我说，针对这一情况，服务队迅速进行了整体评估，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预案，确定留守该村，为还没有得到必要救护和医务处理的伤员进行医疗救助，并逐户发放一些必需的药品，同时将评估结果和第一阶段的实施预案上报给团省委。遵道镇一共18个村，第二天他们分为四个小组，第一个小组四个人进驻当地卫生院，配合当地医护人员做一些医务处理，另外三个小组12个人，每人带一些药品，把18个村逐个的走遍。邵队长坚定地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不管花多长时间，一定要把这18个村挨家挨户的走完，绝对不许留下一个死角或盲点。目光空洞的杨老汉孤零零地呆坐在黄金村村委会门口的飞来横石上，57岁的他在地震中失去了老伴和年仅7岁的小孙女。悲伤的老汉浑然忘了自己被檩条砸断的右臂，成群的苍蝇覆盖在已经化脓的伤口上，散发出阵阵的恶臭，如不及时治疗，造成坏死，整条右臂都可能保不住了。然而身体的疼痛被巨大的自责掩盖了，他欲哭无泪地望着那条被毁得不成样子的村口大路，盼着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回来责骂他，哪怕是打死我这把没用的老骨头都行啊。儿子没来，但是远处走来一只打着河北青年志愿者抗震救灾医疗服务队旗帜的年轻人队伍，他们中一位肤色白皙戴着黑框眼镜的小姑娘走上前来，轻轻地安抚着她，默默地给她清理好伤口，小心翼翼地包扎好，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一瓶药说，老大爷，记得每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如果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您就到村北头的营地来找我们，我们是来帮助您的志愿者。说完轻轻地拍了拍杨老汉的肩膀，向村里走去了。两天以后，精神和病情好转的杨老汉从邻居杨大婶的口中得知，那位小姑娘的队伍已经离开了黄金村，走之前把村子里72个受伤的村民逐个进行了妥善的医护处理，还抬走了三个重症的村民，其中包括他32岁的侄子杨东民。老汉的眼眶湿润了，至今他也不知道这个保住了他一条胳膊的姑娘叫什么名字。他说，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他呢。杨大婶望着村口的路喃喃地说，全村老少的性命咋就是一个谢字呢？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吧。听说他们明天就要从镇上走了，咱们去送送他们吧。在百里灾区，像上面这样的故事随处可见可闻，而这些故事汇聚在一起，他们所闪耀的则是同一种绚丽的光芒，这光芒便是向生命示爱，这样的光芒你无论怎么的夸张和描述都不为过，因为当爱超越于所有世俗而向生命释放时，它所显现的那种纯洁与高尚含有永恒的诗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7月19日，又是一个周六。两个月前，我参与中国作家抗震救灾前线采访团第一次到汶川地震灾区，现在是第二次了。 感觉与前次完全不同。我们第一次到灾区时，整个灾区的情况仍处在忙乱的状态。虽然当时距5月12日已经过了一周，但大灾造成的巨大伤亡所带给灾区群众的悲痛还深深地笼罩在四川大地。两个月后的灾区，我已经可以看到这里的百姓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精神状态。那些失去亲人的同胞的脸上已经有了笑容，他们也不再是无家可归，而是住在由相关省市援建的漂亮的安置房内。孩子们可以有学上了，推迟一个月高考的学生也已经轻松地走过了高考历程。总之，除了个别地方外，灾区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这让我对灾区的采访和认识有了一种更恬静的空间。对历史和事件的观察与认识非常需要这种恬静。但很快，我意识到这种恬静是表象的。其实灾难对灾区人民内心深处所造成的痛苦，或许几年几十年都难以抹去。到绵阳后，我向当地的官员提出要去北川县那个死城走一趟。不行了，那里谁都不让去了。第二次采访时，那些曾经答应过我的绵阳官员竟然一口拒绝了我的请求。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连你们都去不了了？是啊，我们也去不了了，只有少量的防化部队驻扎在那里，其他的人都是一律不让进去。他们说得非常肯定。我说，到底为什么？还是防疫情？也不全是。地方官员说得很含糊，似乎他们也弄不太明白。上面的规定，我们地方公安局和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那一块的具体工作了，我们现在主要精力放在重建和落实新县城的选址上。我又问，那北川新县城的地址定下了没有？对方说，还没有最后定。我又问，那啥时候能批下来？对方说，暂时还不清楚，不知道年底能不能定下来。这是7月19和20号我到绵阳后了解的情况。北川和灾区肯定会有外界更多不了解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正在考验着一个职业作家的能力。这能力就看我自己了。我提出说，我不进北川县城，可是能不能到县城附近的山上看看？绵阳政府的朋友说，这应该可以吧。好，走吧。于是我们立刻驱车前往北川。又是一个阴雨天气，一路上雨雾弥漫，似乎老天有意布下几分悲切，让我们重新回味大震带来的那份痛楚。通往死城的道路是畅行的，但明显见不上几个人，偶尔有车子擦肩而过，都是警车和军车，上面都是穿着防护服的军人和公安人员。这让人马上意识到死城依然有恐怖之感。竖在通往北川中学和北川县城路头的禁区牌子，醒目地警示来往的车子和行人。荷枪实弹的军人把守着哨卡，让我们不得不放弃闯关的念头。无奈，我们只能弃车朝山上跋涉。上山看看吧。到了，北川县城就在我们的脚下。雨雾笼罩下的北川死城，真的彻底死沉在那里，像个坟墓，特别巨大的坟墓。 没有修饰的坟墓，成片废墟组成的巨大坟墓，大大小小废墟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坟墓群。这就是我居高临下所看到的现在的北川县城。你想象不出它曾经是那么美丽，你也想象不出大震时那种惨烈，你更想象不出在这一巨大坟墓里依然掩埋了数千条生命。当地朋友突然说了一句话，听完让我毛骨悚然。他说，前些日子还有人说听到过废墟里有喊救命的声音。真的吗？对于我的问话，无人应答。大家一起在观望脚下几百米之外的那片死城，没有人再说一句话。我不知道随行的朋友们在想什么，我只是知道自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是痛苦，是悲痛，肯定是，但也不全是。可是不全是，这里面又包含着什么呢？我剖析了一下自己的内心想法，原来我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意识，是相信这座死城还活着，当然是活在另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在那个地狱的世界里，肯定非常热闹，那些曾经是我们的亲人的死魂们都在奔忙着做自己的事，他们是否也在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了呢？快走吧，有人在催促我。我感到双腿在发颤，浑身开始有些寒意，瞬间这种寒意越来越重，忍不住打起颤来。我看到与我同行的人都在打颤。走吧，又有人催着。不约而同，我们快步朝山下奔跑，不知道有多快，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反正几个人争先恐后地直奔停在山下的车子。车子快到绵阳的时候，我们似乎才缓过神儿来。有人轻声地嘀咕起来，这家伙还挺吓人的。看来那里真的不能再让活人待着了。我内心仍旧胆怯地附和道，北川哪，我真不知该如何地割舍你。曾经有过这样的强烈的愿望，无数次我设想过一个人在夜色降临的时候留在你的身边，与你一起度过一个夜晚，想在这夜晚感受一下人们所说你是死城的景象与景意，设想在这样的夜晚我还能倾听到因大灾失去生命的那些同胞的呼救与呐喊，倾听他们为什么没能逃脱地震的劫难，倾听他们在劫难降临的那一刻和之后所经历的死亡之苦，倾听他们与亲人生死离别的悲痛心情，倾听他们在漫长的黑暗中等待救助的心境，倾听他们走向另一个世界后的种种痛楚与无奈，甚至还想倾听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对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交代与期待。可是我没有听到，此城似乎永远地隔绝了我们与数以千计的遇难者之间的交流机会，我因此感到痛苦和无助，甚至留下诸多的不甘。绵阳市委礼宾局的小杜姑娘在饭桌上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她说， 我的一个姐妹，她在宾馆工作，长得非常漂亮。5月11号那天，她给我打电话说第二天要去北川。她的男朋友在北川县城开了一家宾馆，很有钱。第二天，她搭了一个朋友的车子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你肯定她也留在那里了。我没有说出死字，因为我知道当地人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字。小杜说，肯定的。送他去的那个司机后来回到绵阳了，前些天见了他。他说12号中午他和我的那个小姐妹在一起吃饭，当时屋子里有点热，司机拎了一瓶啤酒从二楼下来独自喝了起来，我的那个小姐妹和她的男朋友留在楼上。再后来就地震了，整个酒店就塌了，司机捡了一条命，我的小姐妹和她的男友埋在废墟里再也没出来，现在还埋着。小杜最后又补充了一句，那一顿饭我们没有动什么菜，大家都很悲痛。接下去的时间我没有按照通常的采访习惯，而是很随意地走进绵阳的百姓中间，让他们同样很随意地向我介绍一些镇中的故事，尤其是与生命相关的故事。我发现这种采访的收获其实也很大，他们都是当地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新闻记者，有的是普通市民，还有的干脆就是种庄稼的农民兄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些普通老百姓讲述了哪些有关地震的故事呢？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又在干什么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牧所作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江南的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路上羁旅的行人个个落魄断魂，借问当地之人何处可以买酒浇愁，牧童笑而不答，只是指着远处的杏花山村。 此诗写出了诗人在清明春雨时节中的所见所闻，色彩清淡，心境凄冷，是被后人长久传颂的经典之作。很多年以来，关于诗中所说的杏花村到底在何处，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诗人指的是山西汾阳县的杏花村。这个杏花村坐落在山西汾阳县城北15公里的地方，俗称神井。相传自南北朝以来，这里便以产美酒著名，所产的汾酒素有甘泉佳酿的美誉。到了唐朝时期，村内的酒店已多达72家。在众多的杏花村里，只此处的酒名满天下。但是经过后人仔细考证，有两个重要原因使这里不太可能是杜牧所指的杏花村。一是因为杜牧写此诗时正是晚年落魄江南之时，这一时期他从没到过汾阳。二是因为汾阳在清明时节从来不落雨，有时甚至还会下雪。还有人说，诗中的杏花村在江苏宜兴，杜牧47岁罢官后住到湖州，50岁时死在那里。晚年落魄时，他常到临县宜兴游览解闷儿。宜兴不远的地方有个杏花村，过去四周都是杏树，每到清明前后，杏花盛开，一片乡村美景。而且在唐代，这里酿的酒也很有名。有人认为，这就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在今天宜兴城东的古泾西北岸，有一处杏花新村，西边还有一座杜牧的雕像。只见他神情自若，仿佛在眺望杏花春景，天真的牧童趴伏在牛背上，一手持笛，一手遥指着杏花村。不过目前接受度最广的说法是，安徽池州的杏花村才是诗人所指。这个杏花村坐落在池州城西南，此处过去有古井，也以井水酿酒，名为杏花大曲，香醇可口。杜牧曾在贵池为官，整整待了2年。他爱喝这种酒，也爱郊游，与诗中的情境最为相符。池州杏花村自古以来美景如画，人称杏花自古艳池阳，美酒名花十里香。然而在明朝末年，杏花村毁于战乱。今天杏花村在政府的大力整修下，再次向世人呈现了天下第一村的面貌。那里一年四季都有花，春杏，夏荷，秋菊，冬梅，何时过去都能欣赏到美景。而要想体会杜牧当年的心境，那么最好还是春天前往。春到杏花村，沿着杏林古道，寻着杏花果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亲山爱水的诗人们纷至沓来。走在杏花村景观大道或杏花溪畔，还能见到千树万树春绕花枝，杏花点点，有的欲开又止，有的灿然绽放，恍若置身梦境。当然，还有人说，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只是泛指，可能是他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杏花村，而晚年追忆时再把它写了出来。不过不管清明一诗中的杏花村是否真的存在，都不会妨碍这首诗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每逢清明时节，无论身处何处，又有哪个中国人不会下意识地吟诵起这首诗呢？

京时间十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身世，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卫让孙刘花勒死了豹子的小狗崽儿，还把幼崽的血涂抹在张盼玉的房门上，企图让豹子去攻击张盼玉母女。还好苏峰塔及时赶到，苏峰塔去和苏卫摊牌说要报警，遭到父亲的虐打，孙刘花闻声出来帮忙，母子二人跌跌撞撞跑向仓库去救张盼玉。苏卫瞪着猩红的眼珠子追过来，在仓库门前，苏卫抓向孙刘花，孙刘花倒在地上，苏峰塔扶起母亲，苏卫冲上来一阵拳打脚踢，苏峰塔斜着身子跌出去，在地上滚了几下。苏卫如恶魔附身一般疯狂上前，仓库里乱成一团，孙刘花一头撞在苏卫腰上，苏卫身子前倾，顺势将拳头挥向苏峰塔。苏峰塔急忙避让，肩膀擦过苏卫的胸口，苏卫一个趔趄向右侧倒去，不料太阳穴狠狠碰上了玻璃缸的边角，一股血从苏卫耳朵里喷出来，他眼珠子猛地瞪大。苏卫在极度痛苦当中抽搐了两三分钟，慢慢安静下来。站在孙刘花的位置，他看见的是儿子把苏卫推向玻璃缸，苏卫因此毙命。苏峰塔望着父亲，脑中一片空白。 我小峰别管了， 孙刘花尖叫着， 你快跑，跑得越远越好。 婴儿的啼哭声再次唤醒苏峰塔，他跑了上去。张盼玉，就从今夜开始一切都改变了，你是我眼里唯一的风景，没有你，我的前方漆黑一团，我就是一滩烂泥，无论怎么拼命也爬不到哪里去，从生到死永远在别人脚下，比我更低的是我的影子。牛福的身影穿行在走廊，与迎面经过的同事打个招呼，便转进一间大办公室。还没到上班时间，但清晨的工作已经展开，繁忙而有序。警员朝他挥手，牛哥早。 早。 牛福点点头，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左手在裤腿上敲打12下，然后坐下，翻开文件夹。一名女警官走进办公室，手中提着食袋，脚步匆匆，英气但不乏美丽。有人笑着打趣， 陈姐又是特快专递啊。 李珍瞪她一眼没理会，径直走到牛福身旁，牛哥来得早啊，随手将袋子放到桌上。 你好。 牛福的语调没有任何变化。李珍打开袋子拿出早餐， 趁热吃吧。 牛福仍然盯着文件夹淡淡地说， 哦，我不饿。 你吃吧。李真拿起一个包子咬了口说，哎呀，别客气嘛。牛福说，我马上要去第一附属医院。哦，对了，刚才有个人来自首。李真说。牛福没什么反应，一份自首不算新鲜事儿。苏彩凤家的女人。李真说。哦。牛福终于将目光转向李真，顺手放下了文件夹。苏彩凤。他默念着，眯起眼睛往空中扫了一眼。你应该见过吧？李真问。去年因为那起女学生失踪案，曾去过她家。牛福的手指又开始敲打裤腿。女学生失踪案连同瑞莲的案子至今仍然没有突破，每每想起牛福便寝食难安，但他不会放弃的。等一会儿要去的医院就是和张盼宇的失踪有关。牛福的手指敲打了12次之后问道，你说苏彩凤家的女人来自首？嗯，她说打死了丈夫。牛福皱起眉头，稍顷他站起身说，带我去看看。牛福见到孙刘花第一眼不禁有些惊讶，孙刘花身材臃肿，比当初见到时至少胖了一圈，而且是那种虚浮肿胀的模样，脸颊尤为突出，脸皮上似乎能渗出液体，使得那只假眼更显得古怪。牛福很少见到哪个人在短期的变化会如此巨大，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是孙刘花，他肯定认不出来。警员已经做了笔录，牛福拿过来看了看。孙刘花明确无误地指出，我打死了我丈夫苏卫。为什么打死他？ 他要把我卖到广东。 什么意思？让我去广东卖身。举座哗然。倘若是在其他场景中听到这番话的不是警察而是路人，很难想象他们会做出什么表情。牛福双臂交叠，静静地看着孙刘花，他并不觉得可笑，反而有一种同情。做警察这些年，他已经尽量让自己冷酷下来，然而面对这个女人，他的心头又泛起一丝怜悯。他很清楚这样不好，而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孙刘花的语气和眼神，他极为认真。 我本来就是苏卫买来的，他现在不想要我了，准备把我弄到广东卖身给他赚钱，我就把他打死了。 什么时间打的？ 昨天半夜。天亮前我没看表。 在哪里打的？ 我家院子里。苏卫喝醉了摔倒在门口，我发现机会不错就上去打他。 用什么打的？问题到这里出现了异常，始终坚定地表明谋杀态度的孙刘花突然变得神不守舍。他一会儿说是用擀面杖，一会儿又说是用砖头，最后他肯定地说是砖头。他家的院里有很多砖头，随便捡一块就把苏卫打死了。警员带着孙刘花去现场，牛福根据自己的安排前往第一附属医院。路上孙刘花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那女人明显表现出意志涣散、思维混乱的状态，但有时又流露出惊人的自制力。她究竟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牛福忽然想起苏家曾经报警说儿子离家出走，希望警方帮助寻找儿子，至今仍然没有消息。牛福对苏家愈发好奇，决定关注此事。 案情越来越复杂， 警员尹华说。牛福专注地听着，此时已经到了傍晚，办公室里忙碌的景象依然如故。尹华接着说， 邻居反映昨天晚上苏家的狗不停地叫，叫了大半夜，后来没声音了。 狗还在家里吗？ 牛福问。 没有，我们找到了狗舍、狗粮，都是正在使用的，拴狗的链子还在，而且是一长一短，估计有2条狗，可是都没有找到。 尹华喝了口水，瘪一瘪嘴角。对了，家里还有一大一小两只猫。牛福陷入沉思。根据全天搜集到的信息来看，自首者孙刘花的作案细节全都对不上。问他在苏卫头上打了几下，起先说打了四五下，后来又说闭着眼睛乱打，不记得打了多少下。法医勘验死者的胳膊、胸口和脸颈部有些伤痕是厮打中留下的，但致命伤只有一个，就是太阳穴，落点稳定准确，绝对不是胡乱击打的。我们把苏卫家内外搜查过了，没有找到凶器，院子里倒是有砖块，却没有符合凶器特征的。老宋根据死者的头部伤判断，凶器是一种带尖角的物品，表面比较圆滑，不应是砖头。我怀疑是酒瓶，死者的客厅里有酒瓶，院子里也扔了空酒瓶，但没有发现凶器特征。老宋也根据伤口的弧度和深度否定了酒瓶。凶器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牛福低喃：“哎，孙刘花本来一口咬定是砖头，后来也意识到不对，又改口了，说是擀面杖。他说本来就是擀面杖，被警察一问吓懵了，现在他清醒过来，记得就是擀面杖。”尹华露出苦笑。检查擀面杖了吗？厨房有擀面杖，却不是凶器，而且擀面杖两头较细，中间较粗，无法造成那样的伤痕。牛福眯缝着眼睛望着窗外的树，看来那女人不顾一切要把罪行揽到自己身上。哦对了，尹华想起一个细节说道，老宋在死者的衣服里找到了沙粒。沙粒？牛福将视线转到尹华脸上，估计是苏卫在院里摔倒后沾到了沙土，那应该是连沙子带灰土，把身上弄得乱七八糟才对。嗯，这的确是个疑点。另外，孙刘花不知道沙子的事儿。尹华道别后，牛福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孙刘花为什么要招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这个问题牛福决定探究一下。苏家只剩了两只猫在空寂的院落徘徊，听到门响，虎皮弓起背，喉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牛福走进大门，那两只猫箭一般逃向后院，一眨眼便不见了踪影。牛福穿过院子慢慢走进主屋，根据孙刘花指认的作案地点，牛福蹲下来仔细检查着。此处距离主屋的台阶有 2.6 米。孙刘花描述说，苏卫喝醉以后摔在这里，脑袋偏向北侧，身子弯曲，像一只虾米横在台阶前。然而这里太干净了，孙刘花进行了清扫，如果是为了抹去自己的脚印，又为什么自首啊？还有别人经过此处。孙刘花拼命为疑犯顶罪，显然与疑犯的关系非同寻常。首先排除情杀的可能，孙刘花常年生活在家里，近来更是很少到外边走动，更何况现阶段的孙刘花已经失去了女人的魅力，不会有哪个男人为了她而杀死其丈夫。因此答案似乎很明显了，孙刘花宁肯自己死也要保护的人只有儿子。那个离家出走的苏峰塔，他回来了吗？那么凶器是什么？而且从种种迹象来看，孙刘花的认罪行为不是儿子胁迫的，甚至彼此没有直接沟通，这一切更像是孙刘花的自作聪明。他的行为不是经过周密计划的，而是事发突然，完全受到本能支配。他要掩盖的似乎不只是丈夫的死，背后还有什么更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做出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 牛福出了客厅，绕到后院，这时他发现那两只猫躲到了仓库的屋顶，老猫趴在屋脊上瞪着眼望着牛福，小猫不知在屋瓦上扒了什么。牛福走进仓库，之前警员已经搜查过了，此时牛福看见的仍是布匹、衣架、资料图样。牛福望向墙边的一排箱子，再转过去有几个衣帽架，衣帽架后边是一块天鹅绒帐幔。牛福拉开帐幔，看见一个柜子，警员的报告上提到了这个工艺品陈列柜，柜门高度为155公分，柜门没有上锁，打开里边是一堆工艺品，大多是布料制作的。柜子顶层有一件亮黄色长袍，根据样式判断是一件龙袍，做工精美，并不是古董。孙刘花说是苏卫缝制的，还说他最讨厌苏卫在家穿龙袍，苏卫一穿起来就像个妖怪，他早就想弄死苏卫了。牛福顺手敲了敲柜子的板壁，声音很坚实，没有异常，他关上了柜门。对孙刘花的讯问仍在进行，孙刘花大都沉默，尤其是关于儿子苏峰塔，他坚称儿子还没有消息。牛福开始考虑，苏峰塔离家出走究竟是因为家庭矛盾，还是另有蹊跷。随着讯问的持续，孙刘花的情绪时常在疯癫与沉静中大幅转换，神态夸张，更像表演。对此精神科医生已经做出了书面解释，经决定将孙刘花先释放回家。警员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查苏峰塔的下落，另一路监控苏家，准备诱捕苏峰塔。只要母亲在，儿子终归要回头。红叶出院那天飘着细雨，苏峰塔背着行囊，打着一把伞，伞下的张盼宇抱着孩子，婴儿睡相甜美，吸动着嘴唇，似乎在笑。在陌生的城市挣扎了两个多月，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几乎都用在了红叶的医疗费上。发病的征兆是红叶的食量突然减少，而且昏睡不醒，还有喷射性的吐奶。孩子的囟门又出现了鼓胀情况，并在昏迷中抽搐。苏峰塔以为是癫痫，抱起孩子冲向医院。这是他第一次抱这个孩子，仿佛抱着一个奇异的生命体。这个物体吞噬着魂魄，他感到钻心的疼痛，唯有拼命奔跑才能释放痛苦。这是爸爸的孩子，我和他有共同的爸爸，这孩子的爸爸因我而死，不，死的不是爸爸，而是裹着爸爸皮囊的蛇。苏峰塔冲进了医院，张盼宇跟着把鞋跑丢了，脚底扎了碎玻璃，鲜血淋漓。住院后医生很快便有了诊断，化脓性脑膜炎。婴儿得这种病比较少见，这家医院没有特效药。接下来便是等待，院方积极联络药厂和其他医院。张盼宇已经进入了失常状态，神思恍惚地坐在床边。 小雨，吃点东西吧。 苏峰塔说。 对，锅里还有豆浆，早饭要煮个鸡蛋。 张盼宇郑重地说。 我们在医院。 苏峰塔小声提醒。 啊， 张盼宇抬起脸，意识逐渐清醒了。 如果孩子出事了，我 不会出事的。 你是不是一直就不喜欢他？ 小雨，你 苏峰塔说不出话。 我听见你叫那个人爸，就算你恨红叶，我也能理解。 张盼宇放声大哭。苏峰塔拍抚着张盼宇的肩膀，哭吧， 我不恨他。 苏峰塔喃喃地说， 因为她是你的女儿， 这便足够了。天晴了，张盼宇仰脸看着天空，一缕阳光穿透乌云，在云层边缘勾勒着橙色光痕。苏风塔收起伞，红叶一出院天就晴了，真好。张盼宇露出温柔的笑容，嗯。苏风塔点了一下头，出院以后生活仍要继续。苏风塔理了短发，穿着深色衣服显得年龄大一些。他在外边赚钱，批发一些廉价饰品，在大学校园外摆地摊，顺便画点肖像，也去火锅店洗碗，去小食品厂当临时工，挑拣花生，削水果。张盼宇在家照顾婴儿，有时出来和街边的十字绣店商量接点活回去加工。他们从来不谈明天怎样，只是努力适应着一切安危变故。有一天，张盼宇去十字绣店交货，照例和老板娘攀谈几句。老板娘30多岁，心眼好，从不在活路上坑他。十字绣店就在老板娘家里，那天来了个客人，是老板娘的堂弟。他们聊天时，堂弟在一旁听着。等到张盼宇第二次来拿绣品时，老板娘问，小妹啊，想不想找个挣钱的工作？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当我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常对着月亮甜甜地笑，她是我的好朋友，不管心里有多烦恼，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心儿像白云飘啊飘。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心儿像白云静静地花飘。当我守在祖国边防时候，常对着月亮静静地瞧，它像妈妈笑脸，不管心里有多烦恼，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心